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啦，今日咧就明报咧就有一则新闻报道咧、 头条 系啦，就系话咧中联办咧就向呢个香港嘅呢个制服团体施压，就系要求咧佢喺呢个五四嘅呢个仪式里边咧就全部咧都系要采取中式步操， 由过去嘅英式步操咧就改变咗佢。 系啦，咁咧就香港而家唯一一个采取中式步操训练嘅制服团体咧，就系由呢个梁振英。唐青儀做呢個 patron 嘅，仲有董太嘅呢個由解放軍支持嘅呢個叫做香港少年軍，係啦。咁咧就亦都係上次你知啦，黨媒啊歌頌嗰個咩十三日愛上解放軍嗰、那個嗰個咁嘅中大女生啦， 女生 都唔知係咪大陸移民嚟嘅嗰個，可能係啦。咁咧就話因為咧愛上呢個中式步操。 嗯嗯。 咁嗱，首先咧，我想。Before 去進入呢個中聯辦，去到已經無所不管嘅地步，呢個討論之前咧，就以正視聽咧，呢個世界上邊咧，所有嘅步操都係源於呢個普魯士嘅步操，呢個係屬於如果你講可以叫德式步操，或者叫做咩咧，希特拉式嘅步操，冇俄式冇蘇式嘅其實，佢呢個 goose step 咧，所謂俄步咧，其實都係源於呢個普魯士嘅步操， 發源地嚟嘅， 係啦，咁就。點解會有？點解軍隊會有步操？你有冇諗過？ 我嗱喺我印象中咧，步操咧就係嗰啲嘅國家咧，特別好強調佢哋嘅綜合國力啊、武裝力量啊，咁啊國慶啊走出嚟閱兵嘅啫。咁但係我哋好少見得到啲西方國家係搞閱兵嘅。咁但係你話北韓啊、中國大陸啊呢啲係經常做閱兵嘅。對我嚟講咧，就擺曬自己一啲武器出嚟，係耀武揚威嘅一種嘅處理嚟嘅。咁啊，除咗係武器，當然就包括步操。 嗱，原本步操出現普魯士式嘅步操出現嘅年代咧，即係同呢個拿破崙作戰嗰陣時咧，就係用緊所謂火槍、 火槍、 火石槍嗰陣時， 嗯， 即係 整 啲嘢 喺度整啊， 然後咧打個火石射粒嘢出去嗰啲咧，咁咧就因為你要嗰陣時好得意嘅，你有冇睇過嗰陣時嗰啲畫面咧？就係一排咁樣，大家你對面行過嚟八十步嘅一個射程， 八十步哦， 係啦，咁啊實際上嗰個打死人嗰、那個嗰、那個機率啊，係仲比弓箭更低。 因为嗰阵时嘅武器唔射得咁远，即系火枪。 系啦，咁咧就要好整齐。点解咧？佢就要一射嗰阵时咧，就一排子弹长咁样怼过去。 系， 咁咧就搏打中得多。 嗯， 因为佢成日咁会偏离噶嘛，个弹道 系 成日即系唔准啊，嗰啲枪 系。 所以佢点解要步操咧？就系呢排射完之后咧，跟住后边嗰排集体行动。 同埋，因為喺步操嘅過程裏邊，調整嗰個射嘅角度係， 同埋好係啦，好紀律性啊！佢要求嗰個作戰好紀律性啊！ 嗯， 其實同羅馬軍團係一樣嘅，羅馬軍團嘅方陣都係好紀律性。 嗯， 但嗰陣時唔係用火槍，用矛啊嘛。 矛 係啦，咁所以咧喺拿破崙同埋呢個普魯士崛起嗰陣時咧，個步操係一個實際嘅需要嚟嘅。 係， 但係搞下咧，呢個普魯士式步操咧就變成係一個耀武揚威嘅工具。 嗯， 嗱呢個就同戰鬥力無關嘅。 嗯。 最印象深刻，大家上網揾一揾，叫做紐倫堡閱兵。 紐倫堡閱兵， 納粹德國1930年代。 嗯， 嗱嗰啲就係真係 goose step 咧，只腳踢到好高嘅。係嗰種步操嘅方式啊，就係咁樣嘅。 嗯， 即係啲隻手係屈埋，即係而家中式步操咧。 中 係 啦， 其實源於 發到尾好厚 嘅。發到厚啊，中式都係。 係 發得比納粹嘅步操更大。其實可以叫做唔係中式步操，係叫做納粹步操。 納粹步操 係啦，所以納粹德國戰敗之後咧。好多國家都唔敢用啊！你明唔明？ 避開咗佢啦， 或者改良係啦，將佢改良。譬如北韓嘅就只腳將只腳踢到好高，咁咧就難度好大嘅。嗱，同一時間有啲國家根本就唔重視步操，包括戰鬥力最強、全世界最強嘅美軍， 唯一嘅超級強權。 咁你諗下啦，因為美軍嗱佢只係閱兵佢都有噶，而家 Donald Trump 咪搞緊華盛頓閱兵咯，佢只係大家齊步走啫，過呢個即係主席台嗰陣時。是没有那些那么整齐一 一排一排好似機械人嗰種。 因為你知道閱兵或者步操係要用好長嘅時間係 去 做訓 練 㗎嘛。 啲士兵冇嘢做乜？嗱，美軍就真係實用主義掛帥，你知唔知啊？美軍嘅軍規就係話只要齊步走。係。佢能源個背後嘅邏輯咩咧？就是要更加多的時間用在作戰訓練啊，譬如小隊怎樣破門啊，怎樣對付追擊手啊，巷戰啊，喂，這些才是保命的嘛。 是啊，作戰能力的嘛，這個才是軍隊最重要的 mission 來的嘛。 是啦，你步操好厲害那就怎樣？ 好看啊。 好看那就怎樣？ 不一定好打。 Propaganda 只是一個的宣傳工具。所以呢，這種德式步操呢就被蘇聯的紅軍就採納了。為什麼呢？因為在共產國家裏面，軍隊是一個宣傳工具，不是作戰工具。美軍就很簡單，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他有第二個原因，他說原來練這個 goose step 呢，軍人的大腿經常會受傷。 哦，拉得緊要。 因為你要記住，你一踢起隻腳，那個重心就轉移的嘛。不是我們那麼容易，我們平時試一下隨時會受傷的， 只是踏在後面的， 因為你一踢你的重心就轉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這樣的嘛，是將重心一路向前的嘛，是。所以呢，如果你沒有訓練過，是根本上是會出事，而訓練裏面受傷機會也很大。佢寧願你係作戰訓練受傷，好過因為步操訓練受傷啊，大佬。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留意，你從來不會見到有美軍有步操， 冇噶。嗱，所以你話中國點解會繼承普魯士嘅軍操呢？因為在民國時代和北洋時代，中國主要的軍事顧問是來自納粹德國，包括蔣介石最重要的軍事顧問都是來自德國國防軍退休的一些將軍，就來了中國。所以呢，當時這個蔣介石的中央軍呢，全德式裝備，步操都是德式步操，是這樣來了 中國的。但是呢，你以為英式步操冇用過咩？中國開國大典係用英式步操。 英式嗰陣時，佢係諗咦，德式好定英式好咧？咁係。 係啦，咁但係你諗到嘅開國大典嗰陣時，嗰啲咁樣嘅農民軍，你點做德式步操啊？ 即係短嘅時間可能訓練唔到咗德式步操，咁就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就英式步操啦。咁啊，1964年先至正式所謂正步，嗱，冇中式步操係叫做正步，就有咗規定啦。就隻手點樣擺，呢隻手點樣，即係要屈。屈呢個手臂，隻手跌向後點樣揈咁樣，咁就同英國式咁樣上下擺就好唔同嘅，即係佢係咁樣隻手喺手咁樣擺嘅，咁咧就亦都係敬禮嘅方式，亦都個手掌啊，嗰個嘅角度都唔同嘅。 哦，係咩？ 係啊，敬禮嗰個手掌究竟係咁啊，定係咁咧？咁即係有少少向外噶嘛？ 向外嘅，係啊，德俄式啊，你知話係 good step 係。 我唔知道，總之一種英式嘅咧就係應該就係咁嘅平嘅，一種就係少少向外嘅。咁咧就其實呢啲都唔重要。重要的就是關你叉事，是不是？關你中聯辦什麼事？你連步操都上綱上線，成為這個民族主義去殖民地化，那就真的大鑊了，我告訴你。 還有這個不是新，即不是一些，又是自古以來已經有的，2006年才開始舉辦那個叫金紫荊廣場五四星期禮。 第一，這個五四星期禮是2006年， 啊， 香港的童軍好，制服部， 啊， 那個步操的歷史是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 啊，你想想， 關你差事嗎？第二，這個中式步操現在只有一個團體，就是解放軍下面這個香港少年軍了。其他團體全部一路以嚟都係英式步操， 這個就係你上次講嘅上綱上線， 啊， 一個步操嘅方法去影響人哋行之有效，或者係即係有啲制服團體嘅領導層曾經講過，呢啲係其實佢哋嘅靈魂嚟噶嘛，係咪？你更改咗人哋嘅即係一路有嘅傳統，係去遷就你由2006年開始先至有嘅五四星期儀式。 嗱，我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啊，以前咧 ，the rugby seven 嗰陣時。就一定是開場、中間、結尾，全部都是警察風笛隊、蘇格蘭風笛隊。而家就 嗰個啊，係咪？ 越嚟越少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因為我冇去睇啦，已經係。即係我有去睇嗰陣時咧，就仲係有蘇格蘭風笛隊嘅。有一年我就見唔到有啦。已經係。即係你見到慢慢呢啲嘅改變嘅，其實。 哦。 係咪？呢個都係殖民地嘅代表嚟噶。蘇格蘭風笛隊， 風笛隊 係係啊，風笛呢樣嘢本身係英軍嘅樂軍樂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話你呢啲佢而家專搞呢啲咁嘅嘢，就係咩咧？將嗰種嘅洗腦咧， 具體而深入地去做， 即係專搞啲 symbol 咯 ，symbolism 咯，即係唔係一啲好實質嘅嘢，但係咧就係即係 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咯，同即係油桶舊嘅油桶，即係殖民地遺留落嘅油桶，點解 而家油曬綠色核突到爆？ 點解會有個皇冠啊？咁樣係要作咗佢呢一樣咯，係。 同埋咩咧？我話俾你聽，下一步改街名啦， 係咯， 跟住咩咧？又曾經試過啦，建議過啦，移走呢個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啦。係嘛？呢啲咁嘅嘢，我覺得遲早都會嚟嘅。其實，但係咧，只會更加令到香港人更加反感。 嗯、 你諗下，如果我嘅 identity 我係童軍出身，而家香港嘅童軍係同全世界都一樣嘅，突然間換咗做中式嘅步操，你要諗下喎。五月四號之前要佢哋做中式步操喎，講緊、 嗯。 你諗下佢點搞啊？ 要即 刻練嘅咯 喎， 係。喂，到時口令都唔同嘅喎，中式步操講咩嘅喎？國語嘅喎。 我係啊， 係啊， 即係。 即系一开始嗰时啊，正步走咁样讲国语嘅喎，大佬， 即系唔同晒噶啦，真系完全唔同晒噶喎， 系。系啊，譬如你话譬如我哋细个都即系学过啦，譬如立正，收息咁样，即系 relax 咁啦。其实所有动作都唔同嘅，同中式步操都唔同。 系， 咁所以而家如果你真系俾佢哋拣，咁佢哋梗系会拣翻英式。 嗯， 但系而家有冇幕后游说同埋施压咧，就冇人知啦。有冇人？為了自己呢個制服團體將來在劉江華下面攞多啲資助，然後走去取悦呢個中聯辦，亦都冇人知道。 嗯， 即係我覺得最荒誕係呢啲咁嘅嘢。你以為有得俾佢哋揀咩？我覺得實際上後面今年唔得，下年會繼續嚟。 嗯嗯， 甚至啲制服團體已經準備定練中式步操，佢下一年就會用。 係啦，雖然啊，明報嘅新聞出咗之後咧，咁啊，今日下晝就話十四個嘅制服團體就坐埋即刻開會，就話咧達至咗共識啊，都係會喺今年嘅五四升旗嘅典禮裏邊維持翻英式。咁但係嚟緊咧，我相信根據中聯辦過去嘅行事作風咧，一定係會影響到佢哋。 同埋你問我。五四呢个星期礼本身已经是造假啦。五四系纪念咩啊？科学与民主啊，关爱国 先生、德先生， 关爱国主义咩事啊？系共产党夹硬将佢扭曲，就因为五四带嚟马克思主义啊嘛，所以将佢变成系一个青少年爱国行动啊嘛。 既系洗脑，亦都系篡改历史。 系嘛？所以呢个五四本身嘅纪念仪式已经系篡改历史噶啦。如果你问我纪念五四嘅应该系咩咧？应该就 系 支持双普选。 系。因为德先生、蔡先生啊嘛，系 系啊，然后科学系咩咧？科学咧反而就系你要鼓励多啲人去提倡呢个理性嘅讨论态度， 系 唔系喐下上纲上线？呢种咪科学讨论态度咯，讲摆事实、讲道理咪科学咯，系咪？当时胡适呢班人亦都系提倡呢样嘢啫嘛，唔好迷信啊嘛， 系 国家民族咪迷信咯， 嗯， 系咪？所以佢夹硬将佢扭曲，拱啲制服团体去参加都核突噶啦，已经系。呢啲仲要換埋做中式嘅步操方式， 呢真係從來都係呢個西環真係不務正業嘅，我覺得呢同政府嘅施政，呢同人民嘅公眾利益有咩關係咧？ 呢個就係 就係搞呢啲咁樣嘅 symbolism， 搞呢啲咁嘅象徵主義 行埋嘅原因，我話俾你聽，因為佢行埋之後咧，一邊就出竅，一邊就攣住你啲錢，你明唔明啊？當劉江華攣住你啲錢，而出指令嘅係西環嗰陣時，兩邊一夾，你仲咪全部跪低？嗱呢下先恐怖嘛！我就係話，好簡單啫嘛。除咗呢個制服團體之外，二月頭啊，澎湃網報導就係呢、這個係啦。聯合出版集團嘅總裁調任中聯辦香港中聯辦嘅呢個秘書長 哦， 沈宏武係啦， 一樣係找思想意識形態同埋宣傳 係啦，即係話我哋香港八成嘅書籍嘅零售市場、教科書嘅出版市場係控制喺中聯辦手上嘅，佢可以內部調嚟調去嘅，即係佢做完出版集團啦，聯合出版集團下邊有三個系統，一個叫三聯書店，同埋三聯出版，一個叫商務系統，就商務係做最多教科書嘅，三聯就係出一般嘅即係成年人嘅書， 成年書嚇。 商務最多就係三聯下邊，仲有嗰啲咩萬里啊嗰啲，就出食譜啊嗰啲咁嘅嘢嘅。 地圖啊， 旅遊啊，地圖啊嗰啲。咁啊，另外就係中華書店，中華同商務就係做教科書嘅。 嗯。 咁而呢個阿頭咧，就係而家就橫調去中聯辦做呢個秘書長。 哦，咁樣。 同一個系統啫。 直接指令。 即係唔單止控制制服團體， 嗯， 升旗儀式呢啲咁嘅嘢，亦都控制埋你學校用乜嘢教科書。 係。 所以你問我點可以裁撤 TSA 啊？你諗下 TSA 嗰啲補充練習 ，Big Business 一億生意， 幾多錢啊？ 一年喎， 係 一年一億。 透過 呢啲嘅操练文化嘅营造，但其实咧系实际，即系唔单止系影响学生嗰个学习啊，冇咗快乐童年啊，实际系有实力系俾翻中联办。 另外交流团，大家有冇追究过？ 系、嗯、 全港中学、小学嗰啲嘅翻内地交流，有边啲人去承办咧、 嗯？ 又系中联办下边搞出嚟嘅旅行社。所以中環西環合作是什麼呢？就是中環將香港納稅人的錢然後泵過去西環， 有技巧， 然後西環就為了因應政府的政策就成立很多這些承辦的機構。我告訴你，將來一定會有一些叫中式步操訓練班在學校裡面推行 一條龍服務。 Yes， 那些中式步操訓練班就會由下面又再成立這些這樣的機構、 嗯、 然後問你學校收錢、 嗯嗯、 我請一個教官入來多少錢，然後你就磅回多少錢給他們，其實他後面的老闆又是中聯辦，都不是說阻不阻的問題、 嗯、 是利益集團。 一implement 咗呢啲制度，即系将呢啲制度咧系确立咗之后咧，日后你要改革咧，就会影响咗呢啲既得利益者，不断系创制呢啲咁嘅既得利益者咧，佢哋去做呢啲咁样嘅。 嗱，呢个香港少年军成立嗰阵时咧，其实佢有个宗旨嘅，就系欢迎其他七个制服团体，唔系唔知 十三个 制服团体嘅人咧，同时加入呢个嘅少年军，就是、双重嘅即系身份都得嘅。 嗯，过去就唔系噶嘛，嗰啲制服团体系。 都可以，但是就没有说特别鼓励的。我相信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上面一路渗透到下面。 即是不止一个，重要是影响其他。 即是这个叫做制服团体里面的御林军、 嗯、 然后下面那些就是一般制服团体、嗯、少年军就是个御林军、 嗯、 然后培养出来的那些人就回去制服团体里面呢，就去推广他们的。 接受他的领导嘛， 是 的，或者影响他们 的。所以我说中式步操这个必定执行、 嗯、 必定可以成功执行。你想想他那些十三日外上解放军的人做什么，将来不是入纪律部队，好像考了入去海关这个入境处嘛。 入境处。 那你其他那些不是做教官什么呢，不是派入学校里面、 嗯、 去教其他的制服团体步操。所以他一个大生意的，又 是他 每一样去直化的改革、 嗯、 每一样的染红和洗脑的、 嗯、 都会 create 一个大的市场出来。你想想这么多间学校有没有人计过，如果有听众帮我计一计。Total 嗰個生意交流團，我講緊，假設每一個學生小學要去一次，中學最少去兩次，你同我計，每一個學生去三次交流團，喺佢呢段時間，即係由小學到中學畢業，咁你諗下嗰個生意係幾大？ 係啊，香港人俾錢，政府有資助，你睇一睇。 哦、政府俾钱， 夸张 你 哋，你哋唔系讲紧话，家长自己决定啦，俾唔俾个仔女去咁样，唔系咁简单啊！ 如果你咁爱国，咁想向香港人激发我哋嘅爱国心，点解唔免费啫？ 系 系咪先？ 系咯，随时可以翻上去。 点解唔国家资助啫？点解要由香港纳税人俾钱啫？我觉得呢、 嗯、 个都系问题嚟噶噃。如果你覺得咁吸引啦，而家中國崛起，我哋唔學中國步操就笨啦， 係會蝕底咗嘅， 會蝕底噶啦。 呢個普通話， 普通話又會蝕底噶啦，冇得撈噶啦，香港人俾人嘥拉噶啦，邊緣化噶啦，咁你咪免費咯。 咁點解要強制咧？要強制你要學咧，仲要係畢業， 點解政府俾錢 咧？係啊， 我覺得就 政府俾錢之後，我係納稅人俾錢啊。 不如咁啦，我覺得我哋要求浸會大學將呢個俄部啊 Goose Step 列入去畢業必考， 必考係。 咁咪好咯！ 我哋啲校長出嚟去訓話嗰陣時候，自己要示範一次咯，要新教啊！你有 直情係咁啊！全港大專院校畢業禮用呢個中式步操嘅方式，操過呢個檢閱堂， 操唔到咧就冇得攞畢業證書。 然後跟住要向大學嘅校長同埋當時出席嘅中聯辦主任講，大聲嗌首長好咁樣。跟住呢個前大康就會講話。同志们辛苦了，跟住你就要答为人民服务。 喂呀，唔系唔系为自己考试服务。 咁咪得咯，嗱，几爱国啊你话。步操其实是一种洗脑，制服团体都是一种洗脑。而家佢就要将呢个中式嘅洗脑吸落去以往香港仿效西方嘅制服团体里边，咁样去洗。嗱，个效力效率就会好高。点解话制服团体洗脑呢？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準紀律部隊的方式、 嗯、 步操也是什麼呢、 嗯、 就是你什麼都不用想跟著口令去做就可以了，是就是不用帶個腦袋的嘛，你聽到那個 commander 怎麼喊 left turn 你就轉左的了嘛，是吧，當然可能要一段時間適應啦、 嗯、 因為那個口號要變成普通話了嘛、 嗯、步操學國語現在要步操學普通話， 是不是 left right left 變成左右左 左右左 或者唔係啦，如果中聯辦 前進前進咁 啊，唔係啊，左左左啦， 左左左極左咁 啊，係啊， 左同極左嚇冇有嘅， 只准向左轉。 其實佢講左就係右，極左就係左， 唔准向右轉，只准向左轉咁樣。咁你諗下，即係點會唔令到香港人憤怒咧？我成日都話，教科書出版，我哋出版社嘅書俾三聯退曬，一早就知係政治原因。 嗯嗯， 大家唔出聲，香港市民係嘛？到而家好啦，你睇到啦。聯合出版集團的總裁調任中聯辦秘書長，根本是同一個系統了。跟着傳媒大部分收編，你知不知道？ 就是無線民建聯 友，不搞這個論壇就不需要跟大家解釋， 很離譜，真的很高傲的態度。 下次到無線續牌中期檢討的時候，大家記住約在一起，就是將這些東西數出來，不轉播港台的節目，城市論壇不轉播，左右紅藍綠不轉播，現在連這個选举论坛都唔搞， 港管局系咪应该要出声？ 喂，大佬，你唔系话我，你唔系夹顶你班友？ 呢个系传媒嘅责任嚟噶嘛？系攞住个免费电视牌。 我点解要发个牌俾你啊？你用大气电波，而个社会责任你唔使做嘅，系嘛？夹定晒咯，我咪 会逼我哋净系睇你嗰啲即系睇坏人嗰啲嘅剧集， 嗰啲胶剧咯，冇人睇嘅，其实都 仲胶剧，真系嗰度先惨啊，大佬。 系啊，所以我就话嗱，你见到嘅呢啲嘢，传媒、教育、制服团体。出版文化，係嘛？你睇到呢啲逐步逐步全部收緊，佢唔係淨係 DQ 添，我覺得，而係全方位。咁你大家好多人都問，其實香港仲有冇香港嘅生活咧？係嘛？除咗一個地方名叫做香港之外，慢慢變質，慢慢變質。而特別係林鄭月娥上台之後，越變越快。係咪？我相信由劉江華執掌呢個民政事務局，變得更快。真係嘅。整個選舉制度都會變質，即係你見到而家一個小小嘅選舉主任咁嘅蛋散官僚都可以唔准人參選，去到咁嘅地步， 俾咗咁大權力佢，竟然係 你會唔會相信嗰個選舉委員會下邊嗰啲票站分佈或者投票時間檢討呢啲冇政治考慮？我打死都唔信，真係嘅。所以我就話香港慢慢步入咩咧？好似南亞嗰啲國家，菲律賓啊、孟加拉嗰啲咧，最終會引發票站暴亂。因为你的选举制度不公，到时到后啲人觉得我投咗票，但系点解呢个人明明即系领先嘅，点解会输嘅咧？咁样就会爆发呢啲咩？因为你逐步损害紧香港人对成个选举制度嘅信任，对成个教育制度嘅信任。如果我系父母，我睇完啲新闻，我会唔会仲鼓励个仔女去参加制服团体？ 以前就话学纪律啊， 你攞嚟做政治洗脑 喎，吓俾你咁样搞法。 系咪咩叫中式暴操？咩叫英式暴操？咩叫去直化啫？喂，大佬，你讲起都火滚啦，真系。 从来都唔系啲家长俾啲小朋友参加制服团体嘅原因嚟噶嘛？ 嗰样嘢根本唔系攞嚟做爱国教育噶嘛？人哋参加童军，人哋参加圣约翰救伤队，系学习自律，或者民安队都好，服务社会，系做一个公民啊，唔系做一个国民，系两样嘢嚟噶。其实系嗰、那个系你服务嗰个社会，系培养你嘅公民意识啊。你夹 硬插只脚落去，要用中式暴操，然后上纲上线。成為一個政治洗腦的工具，所以我就話咧，其實呢個係納税暴操嚟嘅。其實大家睇清楚，如果唔明嘅話，你將兩種暴操方式，你去紐倫堡閱兵打入去 Google 揾啦， 即刻揾到 嘅。係啊，呢個係納税式嘅暴操嚟嘅，係。咁你就知道係咩事。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咧，即係唔到你唔興嘅，真係。你問我係咪咁大不了咧？事實上根本就唔係咁大不了。但係點解煞有介事由中聯辦召曬嗰啲團體阿頭？去中聯辦開會咧， 應該做呢啲嘢咧。 個方式啊，你諗下係幾惡劣咧？你諗下，係咪以前敢唔敢咁做啊？當中環西環走埋一齊之後，咪可以咁做咯？ 乜都管， 因為開門執道嗰個就係林鄭月娥啊嘛。佢打開咗棟門俾中聯辦入嚟管啊嘛。而家已經係，如果唔係點會黃志文不斷講話中環西環走埋一齊啫？第二次啦，已經係 做啲言論上面嘅安排。 上次講完之後俾人插，今次第二次講噶啦，已經係係嘛？所以就呢個係政策嚟噶嘛，係北京定嘅政策嚟噶嘛。中環就負責執行，西環就負責個政策嘅方向， 去定調嘅係。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呢單暴操嘅嘢咧，就唔係淨係小兒科嚟嘅，即係話你睇到將來好多呢啲我哋過去百幾年嚟英國時代建立嘅呢啲社會制度，一啲嘅即係所謂唔屬於政府系統以外嘅機構。你記住，制服團體不是政府的機構嚟嘅， 慢慢慢慢全部都会变质。这个就是我觉得即今天你看这个新闻最大的危机来的其实。那就我们星期一呢 12号 呢就现在定了呢就会在这个 维园 维园的年宵市场呢就在民主党的年宵摊位那里呢 是 就是8点钟是吧我们。 8点至9点。 8点至9点呢就会在现场呢就会做一个节目过。咁咧就係叫做失驚無神，恭喜你！ 特別節目嚟嘅， 係啦，特別節目嚟嘅。咁咧就除咗我啦、范國威啦，仲可能聯絡埋其他，睇下有冇啲友好咧。就係大家記住，就嚟現場，可能有禮物送喎。 係玩下遊戲咁啦， 玩下遊戲啊咁樣。咁咧就今年嘅年宵咧，都我相信都旺嘅應該。 今年係咪？ 係啊，因為凍啊嘛。 嗯。 咁就大家都因為其實凍啊凍嘅好處嘅， 係嘛？ 因為個氣氛好啲啊嘛。過年的氣氛好啲，係啦。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城寨人嘅入會咧就係舊年二月開始嘅，咁咧就今年二月頭咧就已經到續會嘅時間啦。咁、我哋見到好多朋友仲未續會喎，咁我哋條命仔就凍過水噶啦。如果你唔續會嘅話，到時就仲慘過嗰啲年初一嘅桃花。 你會唔會發電郵去提佢哋？ 發咗噶啦，已經係、okay ，所以就不斷要喺節目嗰度呼籲。係啦，記住大家，如果係想支持我哋城寨繼續。免費廣播落去嘅話咧，就要快啲續會啦！你哋 需要大家 牛氣，下個禮拜再見，唔係星期一再見啦， 星期一， 拜拜， 好，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誒，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